敬啊，自敬啊。忽听到曾落在此讲你话，苏醒一片寂静夜，今夜自此断肠声。 道生子永为康啊老母先生同家方梦萦奉旨生共进我命应上有事救我呀父父母心急泪冲心方有路遇到我家从此我愧的梦萦心不居啊又怎能面向我将世情泪成下皇宫怎能容忍他我杀将世情泪成下皇上你可皇上治理不能为才怪们皇上行为真与假心里情门曾经一样到时今皇上 心口解开历几年 生啊，你可知，你可知，我的心，我的心现在你的这话留在我心里已经很久了，我常来帮人做娘衣，不是为了你亲生，我也不知道你对我有多少好，只要你明白我这颗心，这颗心。 母亲，我不要你的，我要出去做事。 不是我不让你出去做事情，实在是我不放心你身上的病啊，你的身子又单薄，是我经得起这折腾，万一出事落差我叫天叫地叫不应，现在我还能养活你，你就太太平平在家放宽心，熬过两年沾了钱，我们在回家去养病。Thank you. 人呀尝尽一苦心，总比真正当天苦。是日恨，家事无心心，骄傲不得根。十字恩，家境我最难逃，我无子苦。虽然家有时虽苦家一旧闻儿富贵颂，同情人房地房走地走，家是白地白铺地铺，哦铺地铺，你有真死了的心。滚滚绵绵，滚滚烫的滚根残烛，一朵暖红。无畏风尘，从不 累到这穷乡僻壤之故，听说江乱今子啊美，山人水远差我乡，因此一路来上晚，故转到此好风光。Thank you. 聚彩霞，听世子们吟回，母亲心中喜洋洋，急忙关住美容针，亲随爸爸小儿郎，小儿郎，小儿郎，一介僧人苦僧堂，啥也怕他也有意先去问姑儿的娘，我是在知青祖母宝宝生儿与何方，他是孩儿亲生母，孩儿怎能离开娘，你知儿子不能离开娘，你为我抛下亲娘来望啊望，今晨难用儿的娘，我只好独去与他回家乡，事到如今你怎样想，难道要放弃大逆独孝啊康，他于是我孝康于重要，不大逆的生而为京都连小康便把回的童女娘带着孩儿在抚养，母亲亲自来承担，孩儿长大非容易，在永固一日落我年年无妨，我要孩儿长困落，我要生儿多书忙，我要孩儿有心情，我要生儿生更长，我要孩儿记住话，我要生儿知兴旺，我要孩儿心做人，我要生儿真少当，要他知其苦，要他去万方，我这本分须知兴旺，我这成果舍得重量，曾经过方自身唱声多大念，也笑康多大念，也笑康大念笑康真相通，哦哦哦哦哦生托愿万年长，万年长， 过去的百年是值得珍惜的，因为在我们老艺术家们饱经风霜的脸上镌刻下了粤剧在上个世纪所经历的风霜， 未来的百年也是值得憧憬的百年，年轻一代青春飞扬的脸上更书写着粤剧在下一个世纪将迎来的阳光。 在过去的岁月当中，因为有观众朋友和我们一路同行，才使我们的粤剧唱得如此的动听，如此的优雅。 在未来的日子里，让我们继续携手并进，去创造粤剧更灿烂的锦绣前程。 那么在今天演唱会的最后呢，我们要再次请出所有的演员们为我们高歌一曲 《百年留声》。 转世随便小虎当前，一年三地五天前五天前，青翠的淡白雨流的今夜，不能转为为你诉思在一把年一把年，

Thank you. 与你

草鸟哟回春，开店不求晚，黄土赤壁小寨几时日 什么？ 啊，万药俱全。 赵王，小小的凡间药店，竟然夸此海口，带我进去戏弄他一番。 师傅，人家开药店，总不能在招牌上写万药不全。 你知道什么？随我进去。 哦， 恩客。哦哦。

娘亲，二姑娘亲，二三 亲。妈，拿去。 啊！快快快快快！ 师父， 小姑娘，这是什么？ 回向圣地奉命黄连。 啊！你怎么知道我要这四味药材呢？ 你就听了。 讲，就这样讲。 有道是游子自行当归乡，昔母亲在人间，夫妻相亲。 小姑娘，这四味药材嘛，我就不要了，不要了，我还要另点四味，啊？ 请讲。 听了。装的是药，哎呦！ 哎，赵四，你，既然这葫芦里面装的是药，那怎么不算是药材呢？嗯，说，嗯， 嗯，哈哈哈哈哈，就算是药材，怎奈小小的葫芦能装得了什么娃啊？ 葫芦虽小，万用俱全。 好，好一个万用俱全！如此，贫道还要点天上四味。 这， 嗯， 你点吧。 你就听了。幸福 一出龙王红红红， 咱俩满天上听到话， 热闹嘻嘻挂鞭道， 只要满天上瞧一龙， 不在家瞧一龙。 到 嗯， 师傅， 嗯， 你说天他得天， 嗯， 你说地他得地， 嗯， 你对又对不过他， 嗯， 难又难不倒他，嗯，我看你呀， 嗯， 还是顺步转舵吧。 哎呀，不是。为师斗不过一个小小的黄毛丫头，还算什么八斗神仙？嗯，收了，待我在他的身上点上四味，谅他也说不出口。 姐，黄鼠狼方救命皮，就看这一哈子喽。 小姑娘，贫道还要点上四味。 怎么，你还要再点呢？ 怎么样呀？ 你点。 你听。 你点。 如此， 你也给我仔细地听了。 听。 Mm-hmm. 我量你呀、也点不出什么好药来了、我这里倒有一言相赠。 讲。 自古道，山外有山，天外有天。我劝你呀、再不要自命不凡，狗眼看人。 苦恼。我小二郎，哎，你养老几个娃娃啊？你给我赌一呀，小姑娘，你说话，哎呀，你对不上来了，你说不出话来了，我这招牌打死你！ 爱哥放任你我下， 哎呦，这第三个儿子你， 第三个儿子不先想，道长告罪了。 行， 他来在边旁，一番两次两次三番，看完他的情。 他也不像话了啊！哎呦，哎呦， 听众朋友，再会。